是会的，可是爱也让人疲乏。 王力宏的很多作品当中都容易用力过猛，但是刚才这首歌却流露出了很多难得的温情。大牌主打歌只要给你听到张学友，这首歌的原唱是邓丽君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张学友在1993年翻唱的版本《忘记他》。 忘记他，忘记他，